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Jerry 李佩玲。 第一章失控的时刻。嘈吵以及刺耳的引擎声在条大道上传出来。为何他是飙车族，是一位硬汉，一位不怕死的速运。但是一次的非法赛车令到他的命运从此改变。在一条偏僻的公路上，他的赛车和另一部赛车相撞，还撞毁了路边一间工厂的墙壁。那一刻他的生活彻底改变。魏豪在那一次的车祸当中丧失记忆，受了重伤。而最惨的是一名无辜的女仔在车祸中失去了生命。这个可怕的事故令他的生活从此不再完整。第二章复仇的阴影。几年后，魏豪慢慢好翻，试图开始新的生活。他认识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仔，叫小柔。他们很快就相爱，并且计划结婚。婚礼筹备的进展非常顺利，幸福似乎就近在咫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有一位旧朋友，曾经同他一起赛车的伙伴，叫阿添的，回到他的生活当中。阿添不停地骚扰他，试图唤醒他过去对赛车的热情，想将他带回赛车的世界。这一晚，魏豪载着小柔准备回家乡。阿添再次挑衅他，要求同他进行一场赛车比赛。魏豪陷入了内心的挣扎，最后他竟然同意同阿添来一场赛车。他们在荒野的山路上赛车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紧张的气氛笼罩住他们。当魏豪高速地过弯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回忆起那次可怕的车祸。他望一望倒后镜，见到小柔和阿添就坐在他的车后面，露出恐怖的笑容。原来他们就是那一次车祸的牺牲者，他们的灵魂回来就是为了找他报仇。第三章复仇之魂。魏豪的记忆突然间翻晒嚟，他记起那一晚的车祸，同他赛车相撞的正正就是阿添揸紧的那一部赛车，而小柔就是被工厂的墙壁倒下而砸死的女仔。魏豪见到小柔的眼睛充满着仇恨和报仇的目光，然后一切就变成黑暗。当魏豪再次醒翻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就瞓在一张陌生的病床上边。他已经成为瘫痪者，冇办法再移动身体。旁边有一位神秘的道士，他话俾魏豪知，其实他一直在暗中跟踪住他，因为 他知道有两个恶灵想对付他。虽然道士最后都收服了那两个恶灵，但是就离不及阻止魏豪再次遭受可怕的车祸。第四章，失去的代价。魏豪虽然成功摆脱了那两个复仇的鬼魂，但是亦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他永远瘫痪，没办法自由活动，他感到非常之后悔。如果不是他一味追求速度上的满足，而参加一次又一次的非法赛车活动，就不会害到无辜的人失去生命。他永远都没办法原谅自己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张栋梁。